江山当时就觉得这首歌就应该是为他而写的，他在唱的时候脑子里全都是镇江的景象，梦里水乡，来自江山。 寻找那一个家。